却在生长。

什么都不想要。 我

我带着伤难意，以为熟悉你有过那片雪域，可是我根本没能力去改变你，游来游去，始终无声又无息。我为了你背叛了他，结果你用消失来对我惩罚。我的不爱只好奋力挣扎，不懂是谁对谁说了谎话。 这是一首沙宝亮很早期的歌曲《爱上一条鱼》，这张02年的专辑当中十首歌曲有七首是原创作品，而这一首是翻唱的金明中的《美丽的痛苦》。这首歌的录音阶段颇多皱褶，其中的真假声交替、情绪冲击力的表达都需要歌手具有相当的内涵以及充分的音乐素质，用沙宝亮的话来说就是练功一般的歌。因为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感觉，这首歌录了许多次，好在还是终于录出了沙宝亮很满意的完成版。他说这首歌非常感动自己，应该也可以感染和激动别人吧。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孙悦的歌曲《月儿》。 Thank you.

停下了脚步，太多疲惫，太多痛，太多刻骨铭心的辜负，忘了许多苦，放不下在乎，谁的好梦，谁的幸福，都被时间一一盖覆。爱是孤独，我看得太清楚，人是那么无助，无法拒绝这礼物。是孤独，我找不到归路，就让这领悟埋在心深处。走了许多路，我停下了脚步，太多疲惫，太多错误，太多刻骨铭心的辜负，忘了许多苦，放不下爱的在乎，谁的好梦，谁的幸福，都被时间一一改。是孤独，我看得太清楚，人是那么无助，无法拒绝这礼物。爱是孤独，我找不到归路，就让这领悟埋在心深处。想起过去对爱的追逐，你的反复，我的苦，那么无助，无法拒绝这礼物。爱是孤独，我找不到归路，就让这领悟埋在心深处。爱是孤独，放弃了归路，就让这领悟埋在心深处。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